惜，虽然也曾被遗弃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，早已无痕迹。早已无痕迹，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今生我永不移。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 Yeah.

山万水阻挡，双手把人间围成的相框，记录来往的时光，想去的地方就叫天堂，用爱连接整个世界，感情无限延长，感动随时都与我荡漾，让心底昨天

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。好，下面是苏芮的再回首，陈珊妮的咖啡因，以及吴国敬的旧照片。 常常希望能尽量操作摇晃，却又悲伤又拉

人也爱看小丸子卡通，有些事并非是孩子的专利，有些话可以说出来，有些话只能写进去，有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反而说不出真情真意，写错字也很妙，乱涂鸦也很爆笑，把生活记录下来，我们来交换日记。没有昂贵的东西能天天给你，只能交换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还好你也是简单的脑筋，翻遍口袋只能掏出真心。没有昂贵的东西能天天给你，只能交换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正好我也是简单的脑筋，写下日记交换青春的默契。伤的毛病，因为你懂我，这让我安心。有些话可以说出来，可以说出来，只能写进去，有些话只能当着大家的面，反而说不出真情真意。 那份浪漫逐渐习惯，